我们都需要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和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样的旅行结束之后，你收获到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是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出来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说走就走，来自于周杰伦2016年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的一首摇滚 rap 歌曲，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是演唱的。说到这首歌曲，其实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支歌曲的 MV。MV 呢是2016年4月底的时候在美国西部公路上去拍摄完成的。当时呢，周杰伦才刚刚看完美国的 Coachella 音乐节，带着参加完音乐节的那种轻松的心情呢，他拍摄了这整支 MV。 复古造型的西部牛仔的风格，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衣着打扮啊，开车在荒漠公路上随性的玩音乐，然后公路上搭便车，就这样完成了整支 MV 的拍摄。服装是周杰伦在整个音乐节期间自己所购买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很有风格的一些东西。说走就走，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要去哪里呢？马上就要五一劳动节了，很多朋友呢开始策划说这个短短的三天假期去哪里玩比较好。其实除了咱们国家会过五一劳动节，五月一号这一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节日。比如说此刻我们想象一下，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了下来，我们踏着月光，然后迎着冉冉升起的篝火，走近一些呢，你会看见一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几乎快要一丝不挂了，但是全身呢涂满了各种各样的颜料，看起来有点吓人啊，像是阿凡达当中的人物。在篝火中央的舞台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换上了白色的长洋装，然后头戴着五月的花朵做成的一个花环，好像就是五月的女神一般的存在。这个时候呢，群众们在火旁边去围成一圈，然后手举着火把去高声的欢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这就是每年5月1号凯尔特人的一个古老又重要的节日——火把节。苏格兰的火把节呢很有意思，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一起围着篝火跳起舞来。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前思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跟预告今晚闷草宇宙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准不要的 去年年底，拉拉徐佳莹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心理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欢快的舞曲就叫做《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无论是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整首歌曲营造出来这样的一个舞曲的曲风，都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要去感受的苏格兰火把节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先说一下火把节的举办地点吧，是在爱丁堡。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介绍过，爱丁堡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旅游胜地。这里呢也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苏格兰的首府，是在苏格兰中部低地福斯湾的南岸。还记得整个爱丁堡都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吗？最重要的是呢，爱丁堡其实有很多的艺术节，而我们今天要去的火把节呢，是这艺术节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项。在苏格兰爱丁堡卡尔顿山，每年的5月1号，凯尔特人呢都有一个古老而又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们今天要去体验的火把节。其实它在英文当中呢是念作 Belton 节，在古凯尔特语当中呢 Belton 被称为五月，而火呢又是节日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呢这个 Belton 节也被翻译成为火把节或者是五月节。庆祝活动会从4月30号的夜晚就开始举行，甚至到第二天的早晨还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意犹未尽的人们。整个过程会有很多有意思的画面，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项一项的去体验，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体验之旅可以让各位觉得非常的值得。 More than I can see。 Oh, oh, yeah, yeah. I love more than I can see. I love it twice as much tomorrow.节奏很熟悉的旋律，你可以全程跟着一起大合唱。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细野晴臣的版本。如果你会唱的话，看吧，你可以唱中文哦。爱你在心口难开。 Don't you know I need a soul?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Am I just another guy? Whoa, whoa, yeah, yea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根据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More than I can say 所带来的一个中文的版本。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演唱的方式。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细野晴臣的版本。前面说到了火把节，凯尔特人传统呢会在 Belton 节当中点燃两种火把，一种呢叫做 Bell 之火，这个是神圣之火，据说呢是具有治愈和净化的能力。 另一把火呢是 Belton 之火借来的火种作为家用之火。火已经冉冉升起了，舞蹈也跳起来了，气氛此刻正好，没加入进来的赶紧一起来。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火把节的时候，此刻燃烧着这个篝火啊，大家围绕着这个篝火去跳舞，去思考，去感受整个的一个状态。如果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惜君第五张音乐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做如我。刚才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看点在于每一句歌词的一开始第一个字全部都是如。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惜君的好朋友郭顶为他量身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想要探讨出来的就是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确定自己的自我的存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每一个如的开始其实都是在探讨自我的存在， 去松绑自己内心的很多的束缚，让自己可以变得尽量的自在一些，也可以去解读一下自我和人生的状态。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反复的推敲和思考的一首歌曲。围绕着火把节，除了可以思考，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男男女女在庆典上会跳着一种特别的舞蹈，而这种舞蹈呢就叫做五月之舞，并且呢是跳过已经熄灭的火堆来祈求来年的好运气。据说跳这样的五月之舞，围着这样的火把以及这个篝火，会带给你第二年更加幸福这样的一个感觉。最后大家伙呢得围绕着这个篝火去跳三圈，才能期待来年一切的顺心幸运，身体健康。火呢是 battle 庆祝活动最重要的元素，经由点火然后去净化天地，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加的自在，可以卸下来放松下来了。跳舞当然很嗨，围着火把节感受也很嗨。有一些歌曲唱起来哇简直太嗨，嗨到觉得好难唱啊，特别是一段一段去递进，一段一段的去升调，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太厉害了。 Beyonce Love on Top。 You're the only one.

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是您穿甲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五一小长假将至，出游之余，京城各大博物馆为观众精心奉上了大小展览。本时段我们来浏览一下，故宫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正在午门及西燕翅楼展厅展出。来自卡塔尔皇室成员阿勒萨尼收藏的270多件珠宝杰作和280多件艺术珍品将悉数亮相。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故宫武英殿展出。本次展览以国有博物馆中经张伯驹建藏的古书画为限，展品达33件套，展期将持续到5月6号。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正在国博展出，103件作品包括杰出的艺术大师多米尼克·安格尔、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帕斯卡·达仰·布夫莱等人的重量级作品。首博正在举办天路门华西藏历史文化展，本次展出将持续到7月份。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寺庙提供的文物首次和公众见面。天地大美新时代中国艺术名家邀请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参展作品近150件，包含徐礼、吴威山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题材多样，形式丰富，既有国画、油画、书法、雕塑，也有紫砂、瓷器、玉雕等，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去苏格兰感受别样的火把节。前面的那段旋律非常的隆重，非常的盛大，很适合火把节的开场。接下来旋律将会有一些切分，忍不住听到这样的音乐，想要去跺脚，想要摇摆自己的身体。在火把节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当然可能也会邂逅到这样的普通 disco。 做好准备了吗？ Come on， 一起来跳起你的普通 disco。 王峰带来的现场版本的普通 disco。 很多人说听完这首歌曲呢，对于王峰的这个歌曲形象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识一个不同的他。不过也有朋友说呢，好像不懂为什么汪峰总是在不断的尝试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这样的歌曲听起来很好听，但还是觉得诶，是为什么。无论怎么说，在音乐方面，汪峰始终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自我的。在刚过去的某个比赛当中呢，很多人也是重新认识到了，哇，汪峰在舞台上那个表现力和那个张力啊，非常的强。今天我们去这个火把节好好的感受一下。前面说到的这个火把节是代表了在漫长的冬季之后呢，去迎接夏初的这样的一种欢喜的状态。在古老的时代呢，这个时节的人们要从农田工作转为夏季的牧场上，然后赶着牛羊上山去吃仙草。妇女和孩童呢是忙着挤牛奶，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适合举行庆典的时候。庆典上的火焰呢是象征着净化和转变，暗示着物产丰饶的来年。祭典上的运动竞赛呀，包括音乐、美酒，孩子们所采集五月当令的花卉，都是这个火把节当中最特别最传统的一些象征。在今天的火把节当中呢，大家依然能够感受到很多一些别样的，包括一些很传统的东西遗传下来。火把节除了会有舞蹈，也会有很多的对话和很多的表演。在这些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静静的去看着，然后忍不住的去思考一些人事物。想象一下，此刻周边非常的欢闹，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 但你的心里好像突然想到了谁。 大夜半两点或三点， 想着想着有点难受。 在收音机的旁边，幻想着新球鞋， 难受就让他难受吧。 别人的钱不发言， 记得当下的感受，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在两拼出来的房间，呜他盯着在泡的泡面，若三分钟就能实现，他心愿学费能轻一点，但明天 在火把节上，看着热闹的喧嚣的一切， 然后内心突然间的有一点点的惆怅，有一点点的迷茫和迷失。此刻你突然会想到一些人事物，听着那样的歌曲，此刻你想起了一些遥远的人。接下来就让这样的一场梦，半梦半醒之间挣扎着清醒过来吧。 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坚持。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 有些歌曲不管经过多少年，当你再听的时候，还是会莫名其妙的被它戳到。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梦醒了，这样的情绪我们继续给他唱完。 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有些问题好像不问会好一些。 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问了会心伤，不问会觉得难受，会觉得压抑，所以可能很多人到最后还是会选择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惑和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当我们在火把节当中，大家非常喧闹的在感受这份热闹的时候，你一个人陷入到一种非常孤僻的状态，甚至这样的孤僻会让你的情绪越来越荡，越来越荡，仿佛啊，就是堕入了这个18层深渊当中去一样。这个时候，你身旁有一个朋友，突然间的把你叫醒，把你重新的拉到现实社会当中去，拉到现实当中，你看到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繁荣，那么的欣喜，那么的欢乐的时候，也许你的心情也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Hey, hey, hey, hey,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a phone, pop, pop, pop.

个特别版本的送别来自于张悦，一位上海的歌手，他和上海复兴方案 SRP 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会把一些经典的歌曲进行一些特别的颠覆，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送别这样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张悦，悦是音乐的悦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在火把节上你会邂逅很多的事情， 我在台北， 你也会邂逅某个人， 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栋， 觉得哎怎么跟我这么相像嘞， 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朵花， 是的，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会存在另一个你， 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到处是假真情，灯光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能打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岁月为我打冷淡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 如果你真的足够幸运，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邂逅到世界上另一个你自己的那个人，跟他好好的聊聊天，跟他成为好朋友，跟他一起去想一想一些事情的解决办法。 下一秒我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太聪明，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闷得傻兮兮，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啊、岁月在我情侣， 伴随这首阿肆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